好， 好啊，好 而家翻嚟《魔影編輯部》第三節。 喂，大家好。 喂，大家好。 又翻嚟啦。 咁啊，呢節咧，呢節我哋又讲下啲民生嘢咧，唔好讲嗰下系咩话题都扯咗去白票党啊。 所以我对于佢哋嘅仇恨或者嗰个怨恨都好大啊。 系啊，搞到我哋都憎鬼死佢噶，真系好鬼衰。 唔系，白票党最大嘅问题咧，系擘大眼讲大话。其实佢哋嗰个咧系同热狗冇乜分别，系建立咗一个仇恨对象。但呢个仇恨对象系竟然系曾俊华啊嘛？呢度我觉得比较出奇啊嘛。即系你讲近呢几年来真正作恶嘅啲人有边几个？点都排唔到曾俊华嘅。即系我都好憎佢，因为年年唔派钱系嘛。咁但系派钱啫，佢冇其他嘢作恶啊。佢个人系孤寒啫。佢原来唔系对我哋孤寒嘅，佢对自己都咁孤寒嘅。佢喺嗰个地方，喺嗰个财政司官邸住咗12年，原来真系冇装修过嘅。 好似好少钱嘅，唔知好似80万咁上下噶。因为有啲固定维修一定要搞噶嘛。 系啦，即系咧，原来佢唔系净系孤寒我哋啊，佢自己都孤寒啦。咁你觉得啊，原来佢一视同仁嘅，系啊，条气顺啲啦，系咪？你唔俾我哋，原来你自己都系咁孤寒嘅，系咪？咁啊算数啦。但系奇怪就系有人将佢攻击嘅程度系等同林郑月娥同梁振英啊嘛。当时我见到佢哋嘅人净系攻击呢个曾俊华，其他人好似唔提，咪变咗佢哋先系依附嘛？曾俊华、林郑月娥系 Angel 嘛？咁而家 Angel 上台啦，系咪？皆大欢喜啦，佢哋。 佢擘大隻眼講大話咧，都不特止啊！佢最恐怖嘅一樣就係你第一樣嘢，你係攞咗大家嘅選票先至，你唔做嘢再擘大眼講大話啊嘛！呢下先係最興啊嘛，令到啲選民或者令到啲選民， 佢定認為自己做咗嘢啫，做咗嘢噶嘛，因為佢哋爭地產霸權，甚於爭共產黨。 佢哋建立咗好多謊言出嚟，因為其實地產霸權呢樣嘢咧，有冇我都係一個問號嚟嘅，講真。即係有香港有冇地產霸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。即係你話香港啲租貴，係香港啲租係貴，但係你嘅人流比較翻，你同外國比較，如果你人流嚟計嘅話，租金香港嘅租金唔算貴喎。 哦，如果講人流咧，嗱，你呢樣嘢我同意你喎。嗱，啲人講啊，紐約地唔知第三街定第四街係嘛？啊，第五街話嗰啲租金貴過香港。喂，點樣貴過香港啊？你嗰啲人嘅消費係咪真係會拍得到香港咧？你嘅租金點承受起嗰啲咁嘅價錢咧？嗱，你講個即係我哋講起啲人話，哎呀，旺角啲租貴，所以旺角頂唔順。但係旺角嘅人好多嘅喎。你呢样嘢唔系北角俾到你嘅喎，唔系牛头角俾到你嘅喎，唔系沙头角俾到你嘅喎。沙头角30000租可能好贵咧，因为佢一日一个钟头都冇10个人经过。你旺角唔系，每秒钟都几十人经过。 系你睇翻你做咩铺，睇翻你做咩铺咯。你所以见到旺角可能多到啲咩肥仔仓，卖下电器、打下游击嗰啲。你睇翻啲报道啊，其实佢好好赚嘅。 好好 垃圾啊嘛，因为我都帮衬佢，但系啲嘢好鬼唔掂嘅，即系其实佢哋就系一个散货场，一个散货场咯。因为佢哋嗰啲业主咧就唔肯签长约， 长租系啦， 有唔肯长。 其实唔系嘅，其实唔系唔肯业主唔肯签长约，系因为咧佢哋嗰个价咧系市场接受到嘅价，佢哋未能够接受到。因为跌得太多啦，佢哋完全接受唔到。咁而且呢亦都系因为零售好疲弱呢，冇乜新公司开张啊。 哦，所以 早几年就抢铺。係啦，因为呢根本就冇咁嘅客开食到。譬如呢你旺角弥敦道，即系呢叶继欢揸 AK-47 喺门口嗰个铺嗰个位啊，而家租到俾肥仔㗎嘛。 哦， 肥仔开仓嘛，嗰、那个弥敦道弥敦中心地下。 因为呢 嗰、那个铺。 同埋我前做嗰一间嗰啲零售即系连锁式嘅护肤品品牌咧，佢啲铺头咧，佢哋开间铺头都唔系咁简单嘅，佢哋都要一来要问银行借埋钱啊，搞好多嘢先至可以开到，即系所以可能肥仔哋有机会俾佢涉一涉嚟开一开咯。 可以咁讲啦，反唔系其实逢亲啲开仓咧，全部都赚大钱嘅。你有发觉咧，开仓一定会喺人流好旺嘅地方噶，佢唔喺牛头角开间嘢开仓嘅。一定喺旺角、尖沙咀，或者喺铜锣湾，系啦，湾仔都唔会有人开仓咁滞，因为咧你湾仔人流唔够嘛，系咪？咁、所以咧，啲人喺度讲话香港贵租咧，其实有个问题，你要相对嘅，你要睇下人流值唔值得翻咁多钱。你做到生意就唔贵租噶啦，做唔到生意就贵租噶啦，呢个世界系咪？咁有个问题存在啦。好多人就话地产霸权，唉、哎，啲租咁贵，梗系地产霸权啦。呢、這个地产霸权。香港有几百万人有份嘅，唔系净系关地产商事。首先，香港最大嘅地产商 最大嘅业主叫做地铁，佢手上嘅物业加埋佢嗰个地产嘅市值系全香港最大嘅，大过李嘉诚，大过大过呢个新鸿基。但系有冇人去搞地铁咧？即系间唔中咧，有写文联有间唔中去搞下嘅。咁其他冇啦，因为最大嘅地产商系佢嘛。珠海地有冇搞过地铁咧？ 冇啊。 第二点就系讲街铺，即系除咗商场铺之外咧吓。全香港嘅街鋪有 90% 以上咧，係地產商冇擁有嘅，唔係由地產商擁有，係由啲私人嘅家庭擁有嘅。當然可能有啲係啲有錢佬嘅，啊，可能嗰個係利孝和夫人，嗰、那個鋪係邊個大紅輝，嗰、那個係乜乜乜，唔出奇。但係好多都係私人擁有噶嘛，咁所以地產霸權，如果你係講街鋪咧，係由香港人咧嘅共同擁有嘅嘢嚟嘅。 嗰 陣當然我冇啦，我冇份啦。 聽下謝霆鋒都話佢唔知喺百花街度都買咗幾個嗰啲咁樣噶嘛。 哦、我哋节目有讲啦，我哋有节目讲啦，佢咪谢霆锋咪叫喺浸死喺百花街啦，蚀一半到啦啲铺，一个铺成亿买翻嚟，租到100,000蚊，得一厘，咁你话系咪蚀死佢咧？根本就唔值，俾人炒高噶嘛，佢咪去做傻仔咯，嗰啲冇得翻身噶啦，嗰啲铺。 嗰阵时百花街去都系因为买太昌蛋挞啫嘛，依家周围都有咯，咁做乜仲要去百花街睇咧？ 仲有百花街咧，本身就系一个地方，日头咧就又唔系好旺嘅，净系旺中午嗰段时间，就因为咧中环啲人放食晏就去行下街，下昼就冇人行嘅，到夜晚咧又系冇夜市做嘅，夜市啲人就上 SOHO， 上去咩士丹顿街、伊利根街嗰边啲 SOHO 区，咁下梯又冇人行嘅，所以咧成唔到租嘅。中環嘅鋪租係成唔到嘅，不過嗰個風潮好勁，所以咩都炒到癲曬咁解啫。而家跌一半都冇用啦。嗱，咁講翻地下啦，我要講翻啦，好多人係唔知嘅。和記黃埔喺香港得一個物業嘅啫，都係自己用嘅，做嗰啲全敷台，自己以前做全敷台，而家做到 office， 係一個鋪嘅啫得翻。咁啊，長實多啲，但係咧都係唔係大業主嚟嘅。如果講地鋪嘅業主，香港嘅百佳啊，九成九嘅百佳係同人哋租嘅，要同即係除咗租商場唔計，如果租地鋪，全部要同私人業主租嘅。 但如果租百佳嗰啲，有冇得平會平比百佳嘅？即係知道百佳嚟呢度開鋪啦，所以我會吸引到附近啲人流多咗。 哦， 即係好似成 嗱依個咧 得唔得咧？ 嗱依個咧就要視係相對嘅，都係你個鋪咧係旺嘅咧，你唔會租俾百佳嘅，因為百佳咧俾唔起租嘅。佢要大，又要位置，又要有翻咁上下，但系佢俾唔起租，因为咧你而家超级市场，你卖嘅嘢乜都有噶嘛，5蚊都有得交易噶嘛，所以你嘅单价咧系决定到你嘅尺价唔会俾唔到佢贵租，譬如酒楼都系噶，你唔会喺你而家见到中环越嚟越少酒楼啦，因为太贵租嘛，尖沙咀亦都唔多啦，啊旺角就多酒楼，因为尺租平啊嘛，咁你百佳都系噶，你见到铜锣湾得一间百佳嘅啫，啊。惠康都唔多噶，惠康都可能一两间嘅啫。咁但系其他啲民生区会多啲，因为你俾唔起租嘛。 所以你见领展嗰啲咧，都踢走晒啲酒楼咁滞咯。佢宁愿 酒楼斩晒老人院，做老人院超级市场啊，都要你租 taste 啊。百佳唔租俾你，嫌你平啊嘛。嗱，百佳承受到嘅租咧系唔超过30蚊尺嘅，可能20多蚊最多去到30蚊。好旺嘅地方俾到30几蚊尺你。咁但系我租俾 taste， 去租50蚊尺、60蚊尺啊嘛，或者嗰啲 place 咯，系咪 market place 咯？佢系要租俾依啲嘅，系啦，租俾依啲，依啲可以承得起贵租嘛，所以都系相对嘅，唔系净系佢哋嘅地产霸权本身都受紧地产霸权嘅迫害。如果你咁讲，因为佢哋出嚟租都租贵，都要挨贵租噶。数码通出嚟租铺，全部你估自己铺啊？数码通可以讲系100%租街铺，自己冇物业嘅。 系，我以前咧都同嗰啲屈臣氏啊或者万宁咧，佢哋嗰啲交过手咧。佢哋都好鬼陰濕嘅喎，例如可能嗰陣時銅鑼灣咧，佢哋咪有一間好大嘅屈臣氏開咗啦，跟住佢要我哋啲供貨俾佢供應商咧，無啦啦，譬如可能佢要找佢，因為同我哋買咗貨咁樣嘅屈臣氏嘅角度係，咁佢同我買咗貨之後，佢要找數俾我哋噶嘛，哦、啊、找數可能佢要找50萬咁樣嘅，咦？但係點解見到翻條數咧寫住45萬嘅？佢話咧委委夾50,000落去呢個銅鑼灣新鋪開張， 哦係啊係啊，好、啊、多呢啲嘢嘅。 好 多呢啲，好多话仲有嗰啲柜位啊，好多嘢，即系佢周围好似勾赞助咁啦， 系啊， 都系勾赞助， 系勾咗你先，你冇得 no 噶咯，咁我觉得哇，真系好嘢，大家夹钱俾你开新铺，嗰啲即系， 你嗰啲系咪上架费？即系佢当上架费咁样收咯？ 你摆件嘢喺佢铺头卖咯， 即时 咁你系你等于 加费已经俾咗噶啦，已经系。 哦，咁佢仲要即系仲要收多份咯，因为新铺咯， 推广费， 唔系 推广费咯， 系啦系啦，即系你因为佢会同你讲，即系可能佢全香港有300间铺屈臣氏咁样啦，咁可能会问你攞30万盒货嗰啲咁样，咁佢攞30万盒货，即系佢要找钱俾你噶嘛，咁找钱嘅时候咪就会扣翻你咯，佢会扣你好多杂费噶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啊，你真系好嘢，真系稳赚嘅，你真系包唔会蚀。 系咁噶，咪嗰啲叫百货公司都系噶，佢咧嗰啲化妆品喺嗰度，佢又 set 啲柜台啊嘛，个个度喺度收翻你租噶嘛。 我举个例子， 好难做啊，即 系好难做。 即系其实佢哋唔系稳赚嘅，我认为，因为佢哋做呢一行咧，即系佢哋系有 added value， 譬如佢哋可以即系有专业嘅人士可以睇边度啲铺系可以唔使蚀嘅，即系佢哋系一佢哋嗰条链咧。是养活了很多人，就不是朱凱迪讲地产霸权问地产商攞那么简单，因为所有人都是即某程度上都是一个 stakeholder， 即是地产来讲。你如果自己有楼的人，你的命运根本都是跟地产商连在一起的。 哦，一定啦。 咪本身香港呢，香港除了金融和地产，就第三就是服务业，得这几个产业。你本身有冇高科技？你有冇工业？所有工厂冇晒，你航运又唔得，系嘛？咁你唔系做唔系金融就做地产噶啦？你边有其他嘢出路啫？你冇其他出路噶，系咪？ 举个例咧，你嗰啲服务业咧，即系我以前都做过酒店噶嘛，即系酒店业噶嘛。嗰啲你我虽然我依家冇做，但我啲朋友都仲做紧。咁你见到佢哋嗰啲以前出花红啊，出商粮嗰啲咧，好劲噶嘛。你近呢幾年，你因為自由行嗰個人數少咗，同埋你嗰個租，你同埋你嗰個房租啊太貴啦，少咗好多人。你哋嗰、那個，你睇你哋嗰個 bonus 就知咩事啦，弱咗好多。 跌啦！啲酒店跌得好緊要嘅，係即係入住率啦又跌，因為咧你少咗大陸客一車落嚟嘅大陸客啊嘛。呢个系必然嘅，因为咧你本身你冇可能长期得咁旺长噶嘛，梗有嘅。不过嗰个爆发点原来就系踢劫，因为踢劫之后咧真系少咗好多大陆人落嚟吓。呢个系整体香港零售都系有咁嘅问题嘅，咪变咗铜锣湾啊、尖沙咀、旺角啲铺租跌啦，系嘛？ 而家租酒店好平啊，香港。如果你住四星嗰啲酒店，唔使1000蚊万噶， 一啲啦，咁你都要睇时间嘅，譬如暑假就贵啲咯。你如果过咗暑假淡季咧。就会平啲，譬如你得闲上阿高达睇下，就会有就会知嘅。譬如嗰啲做花果啊，嗰啲都系有显示嘅。 系、 不过整体系平过以前嘅。以前咧，即系你讲自由行旺嘅时候，2014年之前咧，连嗰啲宾馆啊，旺嗰啲宾馆都要700蚊一晚，嗰啲系得系百零尺一张床嘅宾馆，好离谱嘅。 系，即使依你见依重庆都仲好受欢迎噶，我有次行经附近都问你，点样入重庆嗰个去上房噶？去边度侧边？ 哦，系啊，嗰啲重庆好多好多宾馆嘅，重庆嗰啲宾馆咧有啲200-300蚊啊，百几蚊一晚都有噶。你想 backpacker 瞓嗰啲啊？ 系啊，嗰啲背包客啦，有都唔系啊，都有房噶，都唔系净系有啲系碌架床，有啲系有房嘅。 系 100-200蚊、100-200蚊一间房都有嘅，即系平嘅时候啊。咁暑假会贵啲啦，因为嗰个需求大啊嘛。其实咩都系讲需求啫嘛，即系头先讲个百佳都系个例子。你如果个地方系旺嘅，你唔会租俾百佳啦。你梗系静嘅地方，你就希望你个铺十室九空，成条街个机关枪扫都扫唔死人嘅，你就梗系希望百佳落嚟啦。因为百佳落嚟要大旺人流啊嘛，你最好希望开埋戏院添。但系调翻转噶嘛，开百佳嗰个就唔想落嚟噶嘛，因为你嗰度都冇人，我开落嚟我咪赚屎。我大旺你，不如你大旺我，我梗系租个旺嘅地方，我落去有肉食嘅地方啦。所以佢相对嘅， 但系咁你睇翻啦，咁希慎其实佢嗰个位置都好靓噶，咁佢做乜要平租俾成品咧？佢觉得自己嗰个位置我吸引唔到咁嘅人流翻嚟咩？ 嗱，希慎又唔同喎，佢初因为佢咧之前系拆咗嗰个叫做大三月啊，拆咗三月咧，丢空咗几年，咁佢系希望由即系有一个有成品這個呢个咧就带起一个人流嘅，咁佢自己嘅谂。嘅盤算啦，不過講真嘅，你頭先講嘅都有道理嘅。希慎嗰度本身都旺噶啦，就算冇人冇，就算唔租俾佢都會好旺噶啦。咁希慎嗰個喺香港點解個街道會一路咁沒落咧？定大地產商變咗而家小地產商咧，都係原因都有原因嘅。因為而家係四世祖噶啦嘛，已經去到傳到第四世第五世噶啦嘛，係嘛？咁所以 見嗰啲朗豪坊有賣咧？ 朗豪坊就因为增产嘅原因啫，佢卖嘅原因就因为增产啫。嗰、那个地方将来会好旺嘅，根本咧系唔应该卖嘅。如果系真系有家族有， 奇怪喎，真系买咗分身价， 250亿。喂，咁大嚿嘢250亿嘅底啦，点止值呢个价钱咧？系咪先？你将来啊，你有250亿都买唔翻呢啲地方嘅将来。咁、那个地标性嘅地方，收咗十几年嘅市建局，你谂下砵兰街嗰度系以前。龙蛇混杂地方俾你收得晒，起咁大嚿嘢系咪？ 仲要整到个成个地区都变咗 up market 咗， 系啊 ，up 实际作用 up 晒， 系 啊，以前旺角真系你一讲佢去边度，砵兰街啊，知道你唔系好人嚟嘅，系嘛？咁而家佢改咗，不过佢个名好识改嘅，佢叫亚街老街八号。 哦，不过你见佢 咁听啲啦， 你见佢。就算朗豪坊附近啲麻雀馆啊，啲仲可以 keep 住都喺度嘅，嗰啲咩龙津卖下啲炸鱼蛋啊，啲都即系都仲 keep 到嘅，即系唔会话赶绝晒你哋嗰啲咁样嘅。 唔会喎，唔会喎，附近啲麻雀馆咧系好好赚嘅。 麻雀馆系自己铺嚟好多都。 其实净系得一间系，净系得呢个叫做嗰、那个叫做咩瑞兴系自己铺嚟嘅啫。其他大部分咧，红光啊，嗰啲，全部都系租嘅，好贵嘅，百几二百万租一个月噶。但系嗰啲佢搵好多钱啊嘛，你麻雀馆啲系赌场， 你开赌 系嘛，即系廿四小时赌场，俾你喺度抽水噶喎，佢系赚好多钱噶。麻雀馆你哋可能冇啲人唔打开，因为我都唔系打开，但系我公司人去打嘅，成日都你去打多唔知几多个钟头咧，就可以免费帮你充八达通，跟住又有嘢食，又有嘢派，奶粉都有噶。 哦，第一个打法改变咗噶嘛，佢哋以一个跑马仔形式大 好快 噶嘛，即系要系斗快食虎噶嘛，咁、 啊、 所以个抽水都抽得快啲噶咯，真系 好快噶。以前咧系以前咧豪江麻雀馆咧打24000嗰只咧要排队嘅，即系大陆人多嗰阵时啊，喂几分钟一铺噶啦，20000啊， 哇， 只摸40000，人哋打出你食嘅20000啊，喂要排队嘅，知唔知啊？你谂下抽几多钱水啊？喂喂，一个纸摩收3+12000，每个5000，唔系占唔占五千啊？5% 几钱啊？2000，40000一铺就2000啦，3+6000啊，抽水几分钟一铺噶啦？你睇个桌台抽几多水？抽几皮嘢嘅一个钟头抽水抽几皮嘢嘅？一晚有几多一晚有几多个抽一晚啊？跟住有几廿张台，系发达噶，系好好赚噶。 所以咧，我哋香港一单经典嘅奇案咧，都系喺麻雀馆发生嘅，即系都系趁麻雀馆就嚟闩嘅时间咧，就去打劫佢嗰一日嘅抽水嘅钱啊！ 哦，瑞兴，你讲打劫瑞兴 啊 嘛？ 系啦，即系搞到又喺街头枪战啊啲咁。 哦，嗰单好耐啦，1990年噶啦，回归前噶啦。 即系嗰 阵 时已经，即系嗰阵时已经即系都知抽水抽到好劲，好赚嘅已经。 唔系瑞兴咧，系全香港最大嘅麻雀馆，因为佢后边咧就石间辉家族嘅。咁啊！如果个节目之前我都讲过好多次啦，石间辉几百亿身家嘅，过千亿都有份嘅，啊，好有钱嘅。佢50年代已经退休噶啦，佢本身就当差嘅，36岁就退休，跟住出嚟开麻雀馆就买物业，佢揸住嘅物业可能都成千亿噶啦。 系， 咁好有钱嘅。咁瑞兴，你谂下，50年代到而累积咗几十年，点会唔有势力，点唔有钱咧？佢啲麻雀馆全部都系自己嘅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。逢系有个兴字啊，成兴啊、瑞兴啊嗰啲，全部都系佢哋嘅。咁啊，唔系净系讲麻雀馆啦吓，即系你讲地产霸权啦，我哋系咪要讲翻地产霸权？ 系、哎，冇错冇错，系咯。 咁啊，香港地你都好难同地产霸权分得开嘅，如果真系有。 冇噶，因为你其实你谂翻，你如果冇地产霸权嘅话，可能未必有今日嘅香港噶咯。 咁啊，香港都系真正发达，都系由70-80年代，即系当时就工业起飞啦，跟住工业式微咗，搬翻大陆就开始发展金融地产咯。咁到而家，你咁点解你唔讲金融霸权呢？金融霸权仲离谱过地产霸权啦。 哦，咁啊系，你其实你睇翻香港嗰个金融嗰方面咧，你其实同个赌场冇乜分别嘅啫，即系你赌嗰啲牛熊啊、涡轮啊啲咁。 涡轮、牛熊、棋子， 系啊，你牛熊嘅其实同大细冇乜分别嘅啫。 系啊，一样嘅， 冇得睇， 系 一样嘅，一样嘅。所以咧，你香港就系开赌场，一个嚟一由星期一开到星期五啊嘛。所以当时曾荫权佢话想喺大屿山开赌场，上面否决， 唔好啊， 喂，你都开咗入赌咯。 系咪？你一个礼拜开五日啦，已经可唔可以俾留翻啲空间俾澳门呢？如果香港开赌场，澳门300,000人就饿死噶啦。 系你同埋你香港依家个赌，即系嗰个金融赌场咧，其实系仲加多时噶嘛？系啊。 加佢期指可以炒到夜晚10:30。 系。 吓、啊、咁，但系嗰啲夜晚好少成交啫。咁你唔系净系咩噶嘛？你唔系净系赌香港噶嘛？你可以炒外汇，你可以炒金。吓、啊，全冇停噶，由下昼咧，香港收市咧就炒伦敦市，跟住咧伦敦收市炒纽约市，9:30，嗱10:30可以炒纽约，炒到第二朝早4:30，喂， 澳洲又开始， 5-6点纽西兰就开始咯， 系咯， 系嘛，咁所以冇停啊，24小时赌唔停嘅， 咁冇计喎，呢啲系即系个社会系咁样啊嘛，同埋就系、是、我想讲就系你地产霸权，即系讲地产霸权嘅人。其实他们对整个行业有几了解呢，其实他们就是完全不了 解。你说得啱啦，是对于地产其实他们香港是怎样结构呢，他们可以所即是我夠胆讲他们是一无所知的。是完全对香港一无所知。就以简单一个地铺为例呢，香港我刚才讲了超过90%的地铺是由散业主持有的。可能是你住在隔离的阿婆，哦，他可能在铜锣湾有个铺，那收租一个月收几十万，你看不出的，他不会真的告诉人知我一个月收租收几十万。是不是？那所以呢，喂， 财富可以 老板。不是，成街都是这些人的嘛，因为每一个地铺都有业主的嘛，不会有无主孤魂这回事的，所有铺都有业主的。 嗯， 是不是？那所以你想想啦，你香港人你跟地产怎可能分得开，因为香港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，每逢人口密集地产一定旺的。 嗯， 是不是？你个人好似真 BC， 喂，你一塔斯曼尼亚住成个岛都40万人的，你地产梗是不会很蓬勃啦。系咪见马见羊多过见人嘅，见蛇都仲多过见人嘅，系咪？ 你自己起咗间屋出嚟都冇人阻止你，都可能十年八年后都冇人知 道。喂，起完间屋都冇人知道，突然间有间屋多咗，唔觉噶嘛？系咪？ 香港就 突然间多咗人就觉啦，啊、哎，有个人入咗嚟，系嘛？啊，就系咁咯。咁你冇办法，你香港本身嘅社会就系咁嘅社会嚟噶嘛？你自己都唔了解你生存紧嘅香港， 系同埋即系政府推行 税。 高地价政策嘛，其实 系啊，嗰个税制就系喺高地价嗰度收翻嚟，即系所以你哋香港嗰啲入息税啊、利得税先会咁低啫嘛，即系芒果佬佢交40几万税，佢嘅收入就好捻高咁样样。 系啊， 系啱啊，因为咧你因为你有扣税噶嘛，你可以减翻好多噶，搵如果交40万咧，分分钟搵400-500万先要交40万税，因为你好多好多名目俾你扣噶。 你两个仔啦，同埋结咗婚啦，你都扣咗一截啦。其实已经 哦，嗰啲好少，嗰啲好少， 有啲系都有时都系啊，有得扣下先啦，咁啊都系啦。 你出嚟应酬啊，连做善事都可以扣税，好多嘢俾好多名目俾你扣税噶嘛。 嗯， 系咪？所以咧，佢系我估佢除非咧，佢就唔识税务嘅嘢，如果唔系咧，就交冤枉税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睇你睇翻香港，頭先阿社長講啦，香港嘅低稅率原因就係佢喺地產方面收咗你嘛，因為咧高地價政策，發展商用高價嘅去投一笪地，跟住咧就賣翻俾市民，其實等於市民咧變相交地產税俾政府。咁你譬如你去買張起飛100蚊，咁可能佢有50蚊交去攞咗去交租喎，咁依50蚊交租，其實你有份津貼嗰啲交租咯，等於你係變相交咗50蚊嘅地產税去睇場戲。你出面食個麥當勞啊30蚊，可能佢有15蚊係交租或者10蚊，咁你咪交咗變咗交咗10蚊税咯。所以咧，香港嘅地產税係好高嘅，係全世界最高嘅，就其他税低翻啲咁解啫嘛。系咪？ 所以我讲翻嗱，好简单。你如果即系大家又去许留山度饮翻杯芒果西米露咧，你会发觉咧，唔同地区嘅许留山咧，嗰、那个 价钱唔同噶， 系啊，个价钱唔同噶，系啊， 系啊，绝对啦， 系啊，你喺尖沙咀买嗰杯嘢可能要成40几蚊一杯噶，咁你可能入到入到去可能 新界啊， 系荃湾嗰啲咁，佢都系20几蚊一杯噶，争咗20蚊噶可以，咁你 因为有啲地方。喂，佢50,000蚊租，咁佢咪用佢咪平啲俾你咯，佢咪收你平啲咯，一样噶。咁你喺山顶嗰间麦当劳啲餐都零舍贵啲噶，系咪？因为租金贵嘛。 系 IFC 嗰间咪系咯 ，IFC 嗰间贵啲噶嘛，系咯， 贵少少啦。咁佢收得咁贵租系咪？ 冇错 所以唔同地方咧，你要计翻个成本喺度噶嘛，亦都啱噶。其实你每个地方唔同，你冇可能划一噶嘛。 所以我就话，即系你强调有地产霸权嗰啲人系连个社会点样基本嘅运作都唔识噶，即 系 完全唔知啊。就同埋你香港根本上，如果你打冧咗地产霸权，其实仲大镬。即系本土派成日都话要打冧地产霸权嘅，有啲。 哦、 即系而家海航， 你 都知道 你就一出粮已经被人扣咗一大截噶咯。 同埋海航佢哋抢啲地抢都好贵。咁其实好喎、啊，你哋香港人卖地，大陆人攞钱嚟买你啲地。咁其实系我喺我嘅角度嚟睇系好事嚟嘅，因为你香港系冇错，啲地价系高咗，但系你有政府有收入噶嘛，唔系冇收入。 多咗税， 但系你咪多咗税收咯。即系你嗰个 target 就 但系问题系系，但系问题系嗰个税收佢系。唔系摆翻落平民嗰度啊！而家最大镬系个政府系将啲税收，唔知使咗去边啊！不过如果佢系要嚟使摆落大白象度咧，其实有个好处就系帮你一啲即系实在太多大学生啦，佢将嗰啲大学生系咯，未必工程师嘅，你谂下做你其实平均嚟讲啊，譬如话以加拿大嚟讲，我发觉做蓝领。揾得係好過白領，有樣嘢所謂藍領中產依個 concept， 即係譬如話你嚇，佢、譬如話你做一個工人，或者你做一個 TTC， 即係巴士公司司機，係揾廿幾蚊個鐘。如果你勤力啲，佢可以揾到10万元一年。 係好似地盤佬咯，香港地盤佬又係咁啊。 唔係，都係因為嗰個供求問題啫。當香港人一窩蜂走去做寫字樓嘅時候，咁你唔夠地盤佬，地盤咁咪貴咯。 係啊， 供求問題嚟嘅都係。 譬如話，你以前有工廠，變相你供養咗一啲讀書唔係咁好嘅人，但係依班人其實嗰個人口係多過你讀書叻嗰班大學生噶嘛。嗰班人係有機會揾多啲錢可以上到，咁你可以壯大咗個中產社會嘛。而家香港喺阿曾蔭權年代嗰啲嘅無線嗰啲成日就話中環價值啊嘛，變咗你話個個都係大學生，結果就讀得書低收入嗰班人係冇出路去揾多啲錢，做得個生活好啲，先至形成咗而家咁。如果佢話開大白象嘅話，嚇、你睇下而家有啲人寧願去做地盤佬㗎。 我系啊，而家地盘，你而家做地盘好搵过而家大学生好多噶嘛出嚟。 系啊， 其实都系个供求问题啊嘛，因为你辛苦嘛。 唔系，其实你只需要你个技术劳工可以赚到嘅钱系高过你嘅，同你个大比你一个咁嘅所谓大学生嗰啲高咧，你个中产社会就会壮大噶啦，你嘅中产社会人口就会壮大。吓、我所以觉得佢话共产党系咁叫人起大白象。在香港话俾钱起大白象，我唔系话完全啱，不过至少可以令到一啲生产多啲技术劳工， 即系低技术嘅人咧都可以搵到钱。 系啦， 即 系 都分享 个经济 成果咯。 我今日食嘢嗰阵听到有个装修佬同个美国上嚟嘅装修佬倾啦吓，就话你上嚟搵啦。我依度今年我搵咗20万一年， 哇，好犀利喎，百几 吓，即系 咁扣唔扣得税未啊？20万，入唔 交 税未啊？ 佢哋有方法 系 减少嘅， 好多 cash job 嘅。譬如话依度有啲人吓买咗间屋啊，新屋，而家依个地产蓬勃，买咗新屋，佢哋要整个 basement， 一个 basement 佢收20万，最平噶啦， 系同佢挖通佢， 系。啊，唔系，你个 basement 整好咗，然之后你要装修噶嘛，整 哦装修啊， 系啦，啲装修佬至少搵20万，你10间屋就20万噶咯，嗰个营业额好好搵噶，一季冬由夏天做到冬天， 系 可能十几亿，所以即系 而家香港都系嘅，香港，因为咧我啲朋友佢譬如啲仔女咧，而家佢话读完书上你冇嘢做，真系都要做地盘啊，有啲 系啊，即系香港最惨而家系冇咗工人阶级啊嘛。你以前，譬如话依度嗰个工人阶级系，即系譬如而家都系啊。你去做个工车厂，搵20几蚊一个钟噶喎。咁你计埋成嚿几两嚿水，你一年去而家搵下，你搵5-6-7万。咁其实你银行经理都系7万。咁你白领银行经理啊，又要顶上，又要顶下，又要顶客，到不如你做个工人。 即系嗰啲就真系收工就收工噶啦，嗰啲。 系啦。 香港啊，真系差啲喎。 好多读 香港，你 即系读书唔叻，系啊，读好多读书唔叻嘅人就好做呢啲，系咯。香港 啲水电煤啊，水工电工呢啲都非常之。 香港咧，香港就系头先所讲嘅三大支柱咯，即系你一个经一个一个诶诶金融，一个地产，一个就服务业。咁服务业包括埋 waiter 啊，你售货员啊嗰啲咯。咁嗰啲人工唔高嘅系，因为咧你本身有个局限，佢可能咧系嗰个工种系容易取代，同埋多人做啊。嗰啲地盘太辛苦，变咗咧唔系好多人肯去做，咁价钱咪高咯。系咪先？ 即系少咗所谓技术劳工，吓、啊，即系你有啲工你做得多，你又识，你冇咗呢种技术工人。你而家佢香港政府，我觉得嘅政策就系我佢表面上起钱啲大白象，其实政府搵咗呢嚿钱去养活你一批技术劳工，壮大翻，等你啲人生活平啲。但系你啲人如果拍挨咧，你就冇得发达噶啦。 但系冇办法，即 系都 系如果可能当嗰啲人将人撞。剛才 Tony 所說做了服務業那些，他們可能收入不是那麼高的那些，那跟著他們又負擔不到現在那個高昂的那個租金，那他們會覺得是地產霸權的問題咯，那些就會這樣。 是咯。 是啊。 都是的。 但跟著他們再推下去一樣就是說、我又即申請不到公屋那些，就再推下去就變成那些150個下來的新移民那些，樣即再推下推下推下就推到這邊。 诶，呢个社会问题都好难解决噶啦，即系我哋节目尽量咧，尽量一步步解开啲人嗰啲错误嘅睇法先啦。 系，即系其实最紧要香港冇咗工业，于是咪唯有靠你哋建筑业咯，于是就变相做咗你嘅地产霸权出嚟。我 建筑跟住就装修咯，咁你地产霸权为好多装修佬，你地产旺，你装修先有饭开噶。 咪系咯， 系咪？ 好啦，我哋今日。 necessary evil 啊，呢啲系，即系唔系 necessary evil 添，系有必要嘅恶嚟嘅。 系 系， 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，系嘛？ 系咧。 啊，有样嘢想讲咧，小弟咧就尝试啊，应社长各位要求，就尝试扩阔啲题目，就开咗一个节目嘅讲历史嘅，就迟下就会上传噶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收听啦。 系好，咁我哋都会 多谢晒先， 都会推动下大家去讲多啲唔同话题嘅，同埋咧资讯性嘅嘢咧。我觉得我哋做多啲系好嘅，啊，传播知识啊嘛。有人有个台唔做啦，咁我哋嚟做咯，系咪？啊，传播知识咯。 好， 系 OK， 好 OK， 好， 拜拜，多谢大家， 拜拜， 拜拜。